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25集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谢成年把装醉的事说了说，听他询问后来的情况，便略过洗澡吹头发等出糗的细节，简单交代是如初留下过的夜。 今天我睡醒的时候，如初已经去公司开会了， AI 充了一晚上的电，能开机了。是他做的早饭。 有什么想法？ 不知道。 晚上还去吗？ 谢长言犹豫几秒。 去吧。 今晚是如意内部的聚会，白天炸子他们会跟着阿义在文城玩了一玩，明天就陆续离开了。他昨天都说了最近没通告，总不能推翻。再说他和如初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家里也都是认识的，也不好一直躲着，他求助发小。 哎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 你对他没感觉呢，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儿。他又不是死缠烂打的人。 也是。 真的一点想法也没有啊。 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。那可是如初啊。 这个语气是不是后面还得有一句啊？ 什么？ 入股不亏。 滚。 中午和我们吃啊。 啊。 布置中午，他准备和他们待一天，晚上一起去聚餐。方景行没意见，找个人陪他打游戏，回宿舍看自家风影师。江晨这时刚睡醒，听见脚步声，看了他一眼。 去哪了？ 去和咱外甥聊了聊他的终身大事。 嗯。 江晨给了一个嗯，闭眼继续睡。几秒后他回过味儿了，再次睁眼。 嗯。 江晨翻身看着他，紧接着皱了一下眉。某些画面涌入脑海，让他再次看了方景行一眼。他们昨晚折腾的貌似有点狠。方景行见状在床边坐下，手伸进被窝给他揉腰，把谢成言和如初的事儿说了一遍。江晨成功转移注意力，有些意外。 如初那么强势的一个人，没想到竟能默默守护这么多年。不过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，成言也不是会凑合的性格，这事成不成还得看成言的意思。 他又躺了几分钟，便起床洗漱，出门去找大外甥。三个人简单吃了顿午饭，在俱乐部待到傍晚，去了约好的餐厅。一行人他们早就到了，正在等人。谢成言快速扫视一圈，没发现如初，暗中松了口气，挨着自家舅舅坐下了。 昨晚没耍酒疯吧？ 没有。 我哥几点走的？ 不知道。 你们没在一起吃早饭？ 我起得晚，他给我留了消息，说要开会。 一行人应声，结束了话题。换作平时，谢长言只当是闲聊，根本不会往心里去。但他明白，一行人是想八卦他们有没有进展。他怀疑以前肯定也有不少类似的事儿，只是自己从没注意过，不由地陷入了回忆，想试试能不能搜出几个片段。这时只听包间的门一响，他下意识看过去，对上了如初一双平静的眼。 帮主来了。 坐我们这边。 如初懒得搭理他们，在谢成年的身边坐了下来。 如初没发现，他瞬间紧张了一下，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刚喝一口便见房门又开了，来了两位成员，七号领着十号溜溜达达地进了门。他换了一件裙子，肩上背着一个小巧的包，卷发扎成一束，看着清爽又大方。江晨和方景晴等人从头打量到脚都很淡定，觉得以后他无论穿什么他们都不意外。如初作为新的知情者多看了两眼，见他笑着望过来，沉默地收回了视线。 我们没迟到吧？ 没有，刚刚好。 他见人都齐了，打开点菜界面，示意他们点自己想吃的菜。菜单很快顺时针转到了如初这里，谢成岩见他利落地加了两道菜，全是自己爱吃的，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如初把菜单划给他，对上他的目光。 怎么？ 那，没事。你怎么能跟个没事人似的？ 他装模作样地翻一遍菜单，发现没什么想加的，便递给了小舅舅和发小。一轮点完，一行人按了下单，笑着和他们闲聊。 甜甜最近还忙吧？ 忙，我只有一个礼拜的假。 啊，冬天也要进山呢？ 是呀。 哎呀，真辛苦。 做研究嘛，值得。 石浩坐在旁边听着，沉默不语。他七哥之前总是不上线，给的借口就是要进山搞地质研究。最狠的是，他们在游戏里偶然遇见一个学地质的大学生，两个人聊了一整条街，他七哥竟能说得头头是道，一点错也挑不出来，搞得他肃然起敬，这人设真是不崩啊。他扫见七哥的手腕上还戴了条亮晶晶的手链，越发佩服，给大佬倒了杯茶。人设不崩的七号细嚼慢咽地吃完一顿饭，乖乖跟着他们去了会所，还给他们唱了首情歌，这才在一片赞扬声中坐回到了沙发上。 情深长寿紧随其后上去了，昨晚的人太多，加上有几个麦霸在，他都没怎么发挥。 此刻一开嗓，众人不由得给他打 call， 因为是真的好听。他笑着对炸子抛个媚眼， 怎么样炸炸，为你唱的。 炸子漂亮的桃花眼轻轻一弯， 好听，你过来摸摸我的胸口，为你跳的。 情深长寿立刻扔下话筒过去了，打算把手伸进衣服里摸，旁边几个人连忙挪开，让这两个货互相伤害。他们本以为人渣组合得来回过几次招，谁知还不到20分钟，这两个人就结束内耗，要拉着他们打牌，并且死性不改的又瞄上了如初。 帮主，我特好奇一件事儿。 情深长寿洗着牌，装作不经意地问。 那啥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？男的女的？ 我有喜欢的人。 啥？ 方景行的手正搭在江晨的肩上，扫一眼江晨那边僵硬的大外甥，急忙戳了他一下。谢成岩下意识看向他，对上他的目光，先是一怔，继而迅速反应了过来。他瞬间眼睛上线，也看着如初惊讶道， 哦，是吗？谁啊？我认识吗？ 认识。 谢成岩纠结两秒，觉得按照正常的逻辑他必须问，于是压着颤抖的小心脏硬着头皮又问， 谁啊？ 少打听。 谢成岩松了口气，感觉活过来了。一行人坐在他们斜对面，恰好把他们的小动作看进眼里，目光在谢成岩的身上转了一圈，看向方景行，见对方望过来挑了一下眉。方景行给了他一个疑惑的眼神，表示不懂。一行人没有再问，暗中观察了一晚，等到散场便要送谢成岩回去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